元首對中美關係發揮把舵引航的關鍵作用，雙方要雙向而行，確保會晤順利成功，推動中美關係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他說，如果美方真的想維護台海和平，就應該明確堅定地反對任何台獨行徑，將一個中國政策落實到行動上，不再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布林肯說，美方期待在會晤之中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與中方分享對雙邊關係的看法，共同向世界發出強而有力的信號。天氣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50% 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晚公安路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但是现在在这一段西贡公路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现在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豪涌段断断续续都是车多，而反方向出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的龙尾就去到西贡消防局。就是较早前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晚公安路有意外，所以之前这一段西贡公路的交通就非常挤塞，现在意外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较早前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另外，较早前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工程已经完成，东隧去港岛方向近油丽村嘅慢线咧系已经解封，而家东隧过港岛咧只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大窝口道因为爆水管，而家近住石头街嘅一段大窝口道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绕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规定中11月到13号，咁啊，前日就19届六中全会结束，文件亦都公布咗，里面有好多好引起我注意嘅内容。但是因為閱讀文件，我一般來說需要反反覆覆的時間來閱讀它的內容和思考它的內容，參考其他的資訊。因此呢，這個對於19屆六中全會的內容呢，今天呢我不會很強調，但我覺得簡單地說呢，這個過去的總結，無論這個總結是給予他幾高分的評價，都是要總結出可貴的經驗以利後人參考。對於現在的肯定亦都要合乎科學，合乎呢這個大家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得出的經驗亦都有利於將來的這個國家的發展。所以我覺得在中國來說，從500年嚟嘅空想嘅社會主義烏托邦，一路到現在嘅科學社會主義，咁嘅現代嘅中國， 咁啊曾經實現一段科學社會主義嘅蘇聯又瓦解咗。咁啊科學社會主義到現在咧，大概就分咗兩個流派，一個流派咧就喺北歐。你哋見到北歐嗰啲小國咧，基本上都係成功地執行緊北歐式嘅小國社會主義嘅。哦，佢哋基本上咧用民主政治、政黨選舉、高稅收、政府控制利潤分配嚟咧平衡人民嘅生活嘅呢個資源。咁呢一種咧，亦都係咧社會主義嘅一種模式，但係可能係比較適合於北歐嘅小國。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而家行緊我哋呢套嘅科學嘅社會主義咧，有好多經驗積累咗喺我哋14-15亿人裏邊，亦都積累咗在9500万嘅黨人嘅執政黨裏邊。咁因此咧，即係呢500年嘅從一個空想嘅狀態發展成今日見到嘅狀態，無論人類點樣都好，大家都係不斷地用各種角度去實踐人類認為最好嘅理想，無論佢行資本主義道路、全市場經濟嘅道路，亦或好似中國咁行混合經濟嘅道路，嚇呢啲咧其實都係來自咧喺幾百年嚟啊，世界嘅人民咧都希望人類生活得更美好，咁樣演化出嚟嘅。咁所以呢次嘅19届六中全會啊，嘅文件，我相信亦都會展示一個未來。咁啊，整個世界咧唔會係靜止落嚟嘅，嚇佢都喺處不斷咁樣流動緊，嚇不斷咁揾出各種各樣嘅落差，解決各種各樣嘅落差，推動整個社會呢個向前發展。咁啊，本來中國同美國咧係唔應該有咁大嘅對抗嘅。當中係有好多存在著嘅認知上嘅落差而所造成嘅，因此全世界嘅知識界解決中美之間嘅認知嘅落差，減少兩個巨人嘅呢個對撞，以免引出一場好大劑嘅呢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呢一種咁嘅描述啦，我相信咧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責任，係嘛？因為當我喺睇呢個《跨過鴨綠江》呢套嘅電視片，當影片裏邊講到毛澤東講，我哋打呢場仗為下幾代人免去咗戰爭，係嘛？這個亦都將第三次世界大戰推慢咗70-80年咁。哇！我一數70-80年，即係而家噶啦咁。咁再睇下《跨過鴨綠江》呢一套片，從拍攝播出影嘅期間嘅整個中美形勢嘅發展咧，我係相當心驚。所以我係睇到、聽到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呢種陳述啦，就喺呢套片裏邊。咁我哋而家呢一代人咧係冇呢種概念嘅。喺我戰後上個世紀戰後嘅呢個40-50年代讀書嘅時候，到50年代讀中學嘅時候，經常喺呢個報紙上，喺整個世界傳訊上面咧，第三次世界大戰呢一個概念咧，都係盤旋不去嘅。咁我哋經過咗而家80幾年啦，我哋所有嘅人都唔記得咗，仲有呢隻大嘅黑犀牛，呢隻灰犀牛啊，唔係黑犀牛啊。如果黑犀牛，大家都睇到啊，最怕佢係一種透明嘅灰犀牛，但事實上佢係一隻犀牛。咁樣樣正喺世界上徘徊咧，我哋好多人係冇留意。但係老實講，我亦都見到呢啲陣勢嘅出現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不得不提示我哋所有呢一代而家生存緊嘅人，無論你係80-90，只要你頭腦仲係清醒，抑或你係17-18，你開始呢個讀緊書、讀大學，開始認知一啲嘢，請你注意，唔好忘記世界人類嘅智慧係未能夠排除一啲自己毀滅自己嘅行動嘅，而隨住 熱核戰爭、熱核武器的出現，自己毀滅自己的能量咧，係萬倍於上一次的世界大戰。咁因此，當我哋見到各種隊伍喺處吹哨子集合，見到呢度埋堆、嗰度埋堆嘅時候咧，年青人可能覺得冇所謂啊。葉生可能就係講緊陰謀論。我話俾大家聽，你小心啲。呢個唔係一個陰謀論。當美國實行嗰個將澳洲、英國搞個核潛艇，呢個係將核擴散全部合法化，而且整體合法化。各位朋友請小心啊！呢件事唔係講笑噶，嚇！呢一個既將核擴散進行咗、執行咗、有計劃咁進行，同時亦都組成咗團隊。呢、這個團隊基本上以 Anglo-Saxon 呢個民族呢種語言為中心嘅呢個團隊，正喺樹集結當中。如果你睇睇上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你就會見到團隊嘅集結係一個非常之危險嘅信號。喺嗰個時候咧，仲冇而家咁大嘅呢個破壞力，而家嘅破壞力係以萬倍嘅，請大家注意。 如果天空亮，漫天灑雨；如果風消失了，月不再亮，如星陨落。在了宇宙曾经，为这身躯都曾抱忧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汪大涉认为普及科学和民主植根在教育，并强烈支持蔡元培直北大改革创新，重振中华民族。而陈独秀就决定去北京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而家全球，我认为在可见的时间里面，最大的危机咧就呢一只灰犀牛，吓、啊，即系核战嘅两军对垒嘅灰犀牛嘅出现。所以当你见到中俄个海军经过兴津海峡，呢、這個繞過日本，由巴士的海峽翻翻去，將成個日本繞喺中間行一次呢、這個情況。當我見到呢、這個佢哋嘅即係澳洲啊、英國啊、日本啊、印度啊，佢哋嘅聯合軍演喺印度洋，各位呢啲嘢玩下玩下玩下，就會玩出火。請你諗下啦，喺嗰啲街頭巷尾嘅青年小朋友，16、17歲、15、16歲嗰啲真真假假嘅黑幫，就係咁聚下聚下聚下聚下，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呢度打兩拳，嗰度打兩架打機棍，整整下就動刀，跟住又動槍。嗱咁，於是咧嗰啲火就冚唪唥擦曬出嚟噶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大家千祈唔可以忽略。因此，所有嘅人民應該要提高警覺，唔好將呢啲嘢睇為同我哋冇關嘅嘢。現在最重要嘅係將中美呢兩個巨大對撞嘅力量，各自講故事嘅內容，讓能夠各方面協助解讀，讓大家都能夠了解對方。中國講好自己的故事，而不要引起美國和西方世界、英美世界太多的誤解，是吧？這個每一句說話，現在西方世界都有另外一種解讀。譬如習近平講建立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他們可以解讀成中國就想這個用自己的制度統治世界，這些呢 都是大家各自在處解讀對方放出來的信號，這些信號的解讀越向對立方向行呢，危機就越大。因此呢，這一點來說呢，為什麼我想引用馬凱石先生的那篇長文呢，就是因為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看到一個印度裔的外交家，小國的外交家，駐聯合國的代表，駐美國的代表，他怎樣去勸喻雙方要小心，麻煩你兩個大佬企開啲咁多，唔該大家保持住一個距離，彼此互相用聽得明嘅語言嚟互相解讀彼此嘅故事。咁所以呢、這個講好呢個中國嘅故事呢，其中最重要，除咗要講俾中國人民內國內人民聽、海外華僑聽之外，仲要講俾美國人聽。咁啊，美國最近有一件我覺得係好嘅，佢請咗好多識得中文嘅呢個情報人員，你話佢間諜人員也好，咩都好，總言之，佢哋識中文，識睇中央電視台，識睇報紙，識聽習近平嘅講話嘅呢一啲人，盡量聽多啲，究竟對方點樣陳述某一個主題。唔好靠嗰啲即係匆匆忙忙嘅翻譯，譯出嚟嘅匆匆忙忙嘅誤解嘅意思。我自己經常都處理我身邊嘅中文、英文不同文字嘅嗰啲報告俾我，我都需要一啲翻譯嘅。喺呢個翻譯過程裏面，我深深感覺到用詞用語一下不注意，就係一個咧完全嘅誤解喺處噶啦。咁有啲字眼其實亦都係好值得我哋即係搞清楚。英美嘅人講呢個字眼，當一啲翻譯得唔係好準確嘅人翻譯成中國某一個字眼嘅時候咧，好可能引出好多誤會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喺中國講好自己嘅故事嘅同時，除咗講俾中國人民聽之外，就係、是、要講俾英美嘅人民聽。啊，我哋中國嘅故事係點樣樣？唔好讓雙方走向誤判。啊，咁當然而家中國睇嚟咧係有好多全面嘅準備，以準備萬一。啊，如果唔係，唔會有中俄嘅聯合艦隊經過呢個日本嘅呢個國際海峽，又兜翻過日本國際海峽兜呢一個圈，其實亦都係警告日本，你中俄兩條數未找嘅。啊，尤其是係中國嗰條數咧係未找嘅。啊，所以順便講開咧，有一個聽眾寫一封信俾我，就講到因為我提到831呢個細菌部隊嘅時候咧，佢就話咧，香港銀都機構咧曾經拍過一套關於日本沈陽731細菌部隊嘅一套紀錄片定影片，問我揾唔揾到。嗱，我就唔知道，但我相信我可以揾到。啊，我相信可以揾到，但係揾到如果成套片咧，我又唔知點樣可以咧呢、這個對呢個聽眾嘅交代。但係我對於呢個聽眾啊，我只要蝦一句731細菌部隊嘅嘢咧，佢都能夠聽到，而希望我揾到呢個資料，我好感激佢對我呢個節目嘅注意，我會盡量揾嚇呢個幾時咩時間先能揾到？揾到之後套片有幾大？你話如果係以前拍嘅，咁好可能咧，即係好大嘅一套片都唔定，我又唔知點樣可以顯示到出嚟。咁呢個咧，這個我再研究。不過即係對於聽眾咁細心，我非常之感謝。咁所以彼此唔好誤讀彼此嘅信號嚇，因為老實講上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中日之間。美日之間咧，因為落咗兩個原子彈，殺咗幾十萬日本人，所以日本人同美國人覺得係美國人欠我日本人嘅數未找，因此咧佢哋之間喺過去六七十年嘅呢個來來往往，造成今日咁嘅情況。但係今日嘅中國人對日本人咧，亦都可以講話好多數未找。包括我哋屋企喺香港軍票呢啲問題，而家好多香港老香港居民 仲有好多軍票，啲軍票係當時要我哋港市逼我哋去換出日本嘅軍票，而最後日本一投降，哦，大家和曬，呢個數都全部未找，嚇，咁啊一燒落去咧就會咧連呢個琉球群島啊、釣魚島啊嘅問題全部出曬嚟，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呢啲都係咧隱藏緊嘅。呢、這個灰犀牛的組成部分，希望不要突然間搞出只黑天鵝出嚟嘅時候咧，引出好大劑嘅嘢爆發。而家最緊要避免嘅就係最激烈嘅呢個所謂世界大戰、核戰呢一類嘅準備，因為如果你睇美國咧，係作最壞最壞嘅準備，佢將核向亞洲、澳洲轉移。如果你睇佢後邊嘅邏輯，就係希望核戰只發生喺亞東地區，唔好發生喺美國。所以佢將核武向呢個亞東，即係呢個澳洲咁嘅轉移。嗱，呢一點嚟講咧，我請大家注意，呢個絕對唔係唔關我哋事嘅嘢嚟噶。嚇，我哋將來會唔會睇到蘑菇雲喺我哋嘅視線裏面出現咧？都好難講啊！當然而家嘅核武同以前又唔同，可能爆炸嘅形式、聚變嘅形式、分裂嘅形式都有咧肉眼唔同嘅表現。但無論點都好，我請大家注意咧，唔好以為呢啲咁嘅國家做呢啲咁嘅嘢係佢哋嘅事，同我哋冇關。因為美國寧願得罪法國，都寧願將啲核武潛艇放去澳洲，就係將澳洲變做最接近中國，而又佢美國人最信任嘅講英文嘅五眼情報聯盟裏面嘅可靠夥伴嚟掌握佢核武器，即係話佢準備有發生核戰嘅時候，就喺亞東地區出現。嗱，請各位。唔好認為呢啲事情唔會發生啦！我當然希望唔好發生，我啲仔仔孫孫都希望見到唔好發生。不過你話如果繼續咁樣誤讀落去，彼此誤解對方落去咧，你話十年廿年內爆呢啲大事情咧，唔係絕對不可能嘅嘢。而且我認為咧，睇嚟呢只灰犀牛咧就越嚟越成形。嚇！睇下幾時一隻黑天鵝引出問題嘅啫，咁所以我哋咧即係諗到呢一點嘅時候咧，不得不心驚啊！因此希望咧呢個提示呢一件事，咁啊可能啲聽眾就會記住哇嗰、那個葉生嚇呢、這個講呢樣嘢真唔真㗎咁嗱冇我唔係睇人櫃桶底嘅，我唔會講佢真定假，我只係話。而家核武移向亞東地方，絕對係我哋亞東人民最應該要反對嘅嘢。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前年上环冲突，二十人被区域法院裁定暴动罪成，一人认罪，三人罪名不成立。案件押后至到下个月四号判刑，被告需要还押。法官陈仲恒裁决时话，二十人身处示威者防线前排，向警方举起雨伞、捉起伞阵同掟杂物等，会产生涟漪效应，令恶化情况延续，甚至升级至冲突。各人均以主犯角色参与暴动。他又说，案发时候示威者人数不断上升，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持续。示威者之间互相照应，显示怀有暴动罪所需，一同参与其中的意图的罪行元素。二十四名被告被控前年七月二十八号同其他人在西边街和皇后街之间近德辅道西一带同其他人参与暴动，被控暴动、袭警以及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某程度上认同疫苗护照的构思，至于是否扩大要求市民出示疫苗接种记录的措施，需要考虑社会接受程度以及处所负责人是否支持等。陈肇始又说，若果要求全港所有食肆都要用安心出行，事前要处理准备工作，食环署正是同饮食业界商讨。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现时仍然有三分一人未打齐疫苗，若果通关一定会有爆发，医疗系统会承受极大压力，非紧急服务可能停顿，甚至有机会有大约一万人死，认为政府可以定下时间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上个月有16万名港澳居民在内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至于参加工伤和失业保险的港澳居民分别有超过8万人和超过7万人。官员表示，针对港澳居民参与内地社保时可能出现双重缴费问题，根据去年实施的相关暂行办法，当局已经容许港澳参加当地社保并继续保留社保关系的港澳居民，在持有授权机构证明之下，无需在内地参加养老和失业保险。人社部正是积极与香港有关机构对接，过渡期内灵活处理，而港澳居民对政策了解不足，参保率仍然不高，未来将会加大力度，希望港澳居民主动了解，积极参保。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7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辽宁占40宗，都在大连市。大连辖下庄河市一个社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另外有20多个中风险地区。大连的本轮疫情最早在本月4号出现，至今有200多人受感染。大连市政府说，本轮疫情呈现单位、家庭和学校聚集性等特点，病毒载量高，传播速度快，传染力强，代际传播是两日左右。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今而家车龙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就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来家交通比较挤塞，最主要因为港岛出口那边去坚拿道天桥方向的交通非常繁忙。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康湖居。 之後提提大家啦，喺山頂道咧受到較早前山泥傾瀉影響，而家大有特別交通安排。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馬記仙峽道嘅唯一行車線仍然係封閉，沿住馬記仙峽道上山去山頂道方向嘅車輛咧唔能夠左轉入金道噶。咁至於喺山頂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馬記仙峽道較早前嘅封路雖然仲開，咁但係重型車輛暫時仍然唔能夠行駛呢一段嘅山頂道，經過請留意翻現場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正如我讲过去嘅40年，中国人其实喺邓小平戴咗牛仔帽之后咧，系越嚟越亲美，可以讲话我公司嘅同事，如果你画一条界咧，60-70% 以上嘅年青人都是親美的，這個他們都是擔心中美關係會走向更僵的情況，他們都是對美國有一種感覺在處的，當然跟我們這一代就不同。因此如何讓中美兩國不要誤判對方，而兩大巨大的超級力量走向對撞，而引出世界最大的呢個危機咧，咁呢一隻灰犀牛啊，係需要我哋大家咧將佢睇得好清楚嘅。咁我特登去揾喺9月28日界面新聞嘅一篇文章，係馬凱石先生，佢而家係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院嘅研究員，新加坡以嘅外交官。咁我都喺呢個節目係多次對佢進行咗介紹。咁呢位係印裔嘅新加坡籍嘅外交官，係好有洞見、好有見識嘅一個，而且佢長住美國幾十年，佢對美國可以講話深深了解，而佢本身係亞裔人，特別係印度人咧，佢更加了解亞洲人點樣諗法。咁呢篇文章咧就喺9月28日啊，咁啊呢個刊登嘅，咁我特登選出嚟咧，係俾大家知道，我會詳細，我而家詳細咧介紹下呢篇嘢，咁我唔會讀呢篇嘢，我只係介紹呢位外交官嘅呢個真知灼見。佢咁講，佢話美國為何對中美關係存在嚴重嘅誤判？嗱，佢嘅標題咧就係點解會美國為何對中美關係？嗱，佢企喺美國立場嚟講嘢嘅，美國為何對中美關係存在嚴重嘅誤判？佢唔係話中國為何對中美關係存在嚴重嘅誤判喎，係指美國有嚴重嘅誤判。佢話發展中美關係最忌因為短視同埋淺見而導致戰略誤判。佢非常遺憾嘅係呢段時間以嚟，美方對中美關係嘅刻意誤判展現得淋漓盡致。請大家注意，馬凱石先生用刻意誤判，即係話咧好多美國嘅專家係知嘅，不過特登咁刻意去誤判呢件事啫。嗱，咁呢個就更加危險啦。即係話，佢有企圖導引雙方有某種激烈嘅對撞，甚至產生巨大嘅衝突，係有利於美國國內嘅政經軍石油呢個集團嘅。 咁所以呢種刻意嘅誤判咧係好值得小心。佢話從2017年12月嘅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嗱，咁啊呢個呢篇嘢咧，我引用過我哋嘅電台聽眾聽過嘅，我係甚至讀過當時嘅條文嘅，嚇、啊、呢篇報告。到2018年1月的国防战略报告，再到2021年5月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的报告，美方一再蓄意歪曲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目标，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并以此为借口鼓吹对中国采取全方位的施压的强硬政策。啊！呢種牽制同埋壓制中國嘅發展嘅用心咧，係超然若揭。這其中亦都有美國對中國存在著意識形態上嘅誤解同埋偏見。美國嘅特定利益集團呢、這個所謂特定利益集團咧，就係、是、我嘅指咧，就係、是、指軍事、工業呢、這個金融、石油呢一種嘅。特定的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目的是故意扭曲中美关系，是他们想主导这件事。啊、那你看到所有事情的发生来自参众两院呢，基本上可以这么讲，参众两院的数以百计议员没一个不在法律合法的前提底下收紧这些特定利益集团的 lobby 的钱。他们的选举经费，他们的 lobby 的所有活动都是跟他们这些特定的经济利益集团是有关的。这个才形成现在全美气候特别参众两院完全一致这样这个来呢将中国妖魔化。啊、这个是预备马首这只灰犀牛全面出现的时候、啊、就是呢这个解决中美呢、这个即系谁定天下嘅问题。如果你回顾一下一战嘅美国同德国嘅关系，你再回顾一下二战嘅美国同日本、德国嘅关系，你会睇到战争系美国嘅需要，凭住佢巨大嘅战争嘅机器同埋实力，佢完全希望通过战争最快捷咁解决。呢、这個美國同中國關係問題嚇、啊，好過咧濕濕碎做咁多嘢，做咁多遠性嘅電影嘅文化嘅大學嘅，費事做呢啲嘢，一次過就係推派出去同你曬冷，曬冷就係咩啊？就係、是、巨大嘅軍事嘅力量。而家美國嘅軍事開銷，佢嘅戰略嘅戰爭嘅能力係四五倍於中國，不過。因为美国的战争能力要摊布在全世界，而中国的战争能力是集中于自己的国防，所以四五倍就等于一比一。因为我不会去走去美国玩，我不会走去欧洲玩，我只是守住我中国，我们沿海和我们的领空。所以呢，即使你几倍于我们的实力，但因为你是全球布防，你440个军事基地是全球布防，我们没有，我们不需要，我们你的零头都没有。咁、啊、所以呢，在中国来讲就全部采用守势。守住自己，呢啲全部都系孫子兵法，所以我哋中國而家係全面運用緊孫子兵法。咁啊，呢位外交官就話啦：，我認為中美之間存在嘅誤解咧，係因為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美國人將中國視為威脅，但中國嘅說法話自己嘅所作所為係為咗人民生活得更美好，照顧好自己嘅公民，改善百姓嘅生活，做好我哋嘅基建，發展我哋嘅生活嘅農村，發展我哋嘅環保，讓人民願意樂意於接受我哋呢一個制度，並唔係想呢個制度要去你美國。嗱，咁呢啲咧就大家各自嘅解讀唔同，造成信息不對稱啦。嚇，所以獨立個學者嘅角色就係將一方嘅敘事嘅故事講解俾另外一方聽，唔好引致大家聽錯咗人哋意思嘅內容。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失 意，不如一齐听一下饰演乔一成嘅内地演员白宇点样介绍佢嘅角色。 作为乔家大哥，我就是弟弟和妹妹们的保护伞，天天看乔家的儿女。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在整个的怎样去叙述自己的国家的故事，话俾对方听，这个问题上面呢，最需要加强的是美国，不是中国。因为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中国高层识英文、读英文在美国留学的人多的是，而美国的高层识英文、识中文、读中文在中国留学的，可以讲话五只手指是数晒噶啦。咁因此咧，对于了解对方啊，可以咁讲，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中国了解美国大大地多于美国了解中国。啊、可以咁讲，我哋中国人睇美国嘅电视片集，系我相信系数以十倍于美国人民能够睇中国嘅电视片集。因此咧，双方嘅认知嘅落差系极其巨大嘅。所以呢位作者佢话我特登写咗呢本《中国嘅选择：中美博弈嘅战略抉择》呢本书。就是希望将中国的故事向美国人解释，亦都向美国人解释中国的叙事的方式方法同埋佢后面的哲学。佢跟住就讲，佢话中美竞争的全球背景同美苏竞争的冷战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佢话过去的呢个几十年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划拨巨额国防开支被证明是一种审慎的举措，因为此举迫使经济规模小于美国的苏联不得不承担同美国相当的军费，于是引致他们的财政经济的崩溃，而导致苏联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卫星上天，面包不在雪柜里面，这些就是苏联的情况。而今日的中国人民就卫星上天，北斗上天，他的雪柜充满食物，他们住着新屋，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环境。话苏联同美国嘅经济嘅落差，而参加咗同美国嘅巨大嘅竞赛，最终就导致咗苏联嘅破产。然而佢话中国喺苏联嘅解体中认真地吸取咗苏联嘅教训。吓嗱，咁呢啲咧就系今日中国各种政策经验嘅来源。无论习近平讲党嘅领导嘅党嘅巩固啊，吓要从严治党啊，要领党领导呢、这个全国要呢、这个找紧啊，找人民嘅实益啊，找科学技术工业同呢、这个。整个人民的经济利益相结合啊，揸意识形态啊，揸国防啊，防渗透的政策啊，反谍报啊，国家安全啊，即来到香港这些，就是因为苏联的被美国的全面瓦解的教训来的。咁如果大家有听我这个节目，在十几年前我就已经讲到这个当时的美国的财政的顾问所写的那本书，是关于苏联的怎样被他的策略瓦解了的问题。这本书呢我都举例过给大家的了，大家可以呢听一听我过去曾经提过的。这个这样的对峙的过程呢，中国是严肃地吸收了苏联的教训。所以呢包括沃尔巴乔夫，沃尔巴乔的新思维，当他出版的时候， 我可以讲嘅算系中文版最早认真阅读沃尔巴乔夫嘅新思维嘅一个中国人。咁事后呢几十年，沃尔巴乔夫所引导嘅苏联嘅遭遇，同埋今日苏联嘅呢个瓦解嘅情况，而苏联又转做普京嘅呢个咁嘅执政模式，而又成为世界最强大嘅军事工业军事国家之一。咁呢种咁嘅情形咧，亦都系我哋即系始料所不及。但是最重要的有一个重要的武器呢，中国政府现在是非常警惕的，就是我前个礼拜都有讲过的关于诺贝尔奖的问题。诺贝尔奖所有自然科学奖没有给任何跟中国有关，除了杨振宁、李政道，因为他们用美国人的身份在美国拿到奖之外，其他呢就是那个屠呦呦的这个医疗。此外，所有跟地嘅工业啊、嘅经济啊有关嘅奖都冇中国份嘅，而所有嘅奖都颁向人民科学嘅方向，就系用诺贝尔奖嘅形式瓦解中国嘅一个武器。吓，咁呢一点嚟讲咧，即系我相信诺贝尔嘅后人应该检讨一下，将诺贝尔奖搞得咁政治化，究竟对于褒扬诺贝尔有乜好处？肯定是没有好处的。现在中国基本上就不提了。因为沃尔巴乔夫的惨痛经验之外，还有很多拿所谓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都是反中反共的。这种情形呢也都是客观的事实。比你是中国政府都对不住了。诺贝尔奖的问题麻烦你在外面街讲了，不要来我们这里讲了。这个呢在我自己青年时期甚至我壮年时期，我们都不提诺贝尔奖的。因为这个诺贝尔奖对我们中国有偏见的。除了李政道、杨振宁、吴建雄这些是在美国受教育而得奖，我们觉得很光荣之外，对中国的这么的成就一概无份。特别离谱的就对中国现在发展成这么大规模的经济实体，我们的工业、技术、经济任何东西没有一点是入得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法眼。咁呢个就摆明系同实践脱离啦。咁再落去呢，肯定中国人呢提都唔提诺贝尔奖㗎啦。咁所以喺过去十几年呢，我哋开始有邵逸夫奖。因为邵逸夫奖呢亦都系希望将自然科学、人类嘅发展、文化、艺术嘅发展、技术嘅发展呢带嚟好处俾人民。所以邵逸夫奖呢亦都喺香港开始颁发。咁呢啲呢睇到呢其实都系变相嘅一种竞争嚟。变相嘅一种意识形态嘅对峙嚟嘅。咁呢篇文章又讲到在中国吸收苏联教训里面，就控制国防开支的重点，同时重点要发展经济。即是说国防科学技术开支和人民生活得益的经济开支要同步同向。咁讲得更加具体啲嘅，你就睇下我哋太空嘅活动。太空嘅科学技术活动呢同我哋人民生活点点滴滴嘅酱油都有关。嗱，呢个系中国总结咗苏联嘅经验，唔好将科学技术工业全部同人民落地嘅生活佢嘅割离，处处都联系住。嗱，呢一点就使到中国人进步得好快，生活方式进步得好快，整个生活嘅条件进步得好快，尤其是前几年嘅因为工业嘅策略嘅原因。我哋好多同胞咧去日本买厕所板，买嗰啲电子啊、喷射厕所板，咁呢一个咁嘅故事一经新闻报道，中国政府一睇，呢个问题系充分睇到我哋先进科学技术并冇认真落地到人民嘅具体生活度，呢个系一个典型嘅事例。咁啊，當然都包括圓珠筆嘅，即係個波pen個筆頭嘅事例啦。 咁於是咧，我哋國家嘅總理就開始全力揸呢個科學技術工業咧，點樣同人民生活結合個問題。咁而家大家睇到中國嘅產品已經咧一路追到全世界，嚇咁啊，超英趕美超日已經喺處咧，即係完成咗英日嘅超過啦。咁啊，美國咧可以講話指日可待。用日子嚟計算，我相信喺我有生之年，我都會拍掌高興，中國終於超過美國啦。佢話呢篇文章講，佢話美國繼續擴大國防預算，咁樣樣嚟同中國挑戰咧，顯然不是明智之舉。因為中國國防嘅成長嘅速經濟嘅成長速度遠遠大過美國，所以咁鬥落去咧，可能就調翻轉頭啦，係美國嘅工業發展、國防發展回頭影響美國人民嘅生活啦。嗱，咁呢個情況係確實已經出現咗噶啦，特別係呢個 COVID-19 之後咧，你會見到科學技術同人民生活嘅脫節。你會睇到供應鏈嘅斷裂等等呢啲嘢，都係咧睇到英美世界咧開始面臨住佢哋嘅恐懼嚇，所以英國嘅呢個新國防部長講，佢話咧我哋英國不能夠對英國對中國有太大嘅依賴啊，咁不能夠有戰略依賴啊，所以咧我哋咧呢個任何咧高科技嘅，譬如5G啊呢啲嘢咧，唔可以俾中國做啊，咁啊講好多敵視嘅嘢。咁啊，呢啲敵視咧，我哋下個星期再講啦。